尽自己，没有你了无生趣，没有爱只剩傀儡恐惧，爱的苦让我窒息，可怜心无以抗拒，看自己偏偏死去，我只是无痕傀儡恐惧。

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，结果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赐你黄昏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强求，苦苦追问。 Oh, baby, 爱什么稀罕，不要再等待。

人生无聊到不像话，像那孙悟空的七十二变，他如果不会变，就对那西游记说再见。不管你是 Chinese Korean Japanese Malay Wood Way 西班牙还是缺了一颗牙，只要你有那火热的心，什么都摆得平，是创造新的生命。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 That's right， 你就是不一样， 就是 就是不一样，红哪个音乐松，哪个牌子疯，谁的发声很痛，我一点都不在乎谁是什么的流行先锋，因为我知道流行只是一种盲从， 吃肥油吃肥油， 它只会让你心灵的健康通通没有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是什么样的文，你觉得千万不能忘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人，你需要打开胸怀，就不要离开解释。吃的是一碗白饭，一个汉堡，意大利面条，一个寿司，一条沙爹，臭豆麻醉。可是只要你有那火热的心，什么都摆得平，去抓到新的生命。再怎么样就是不一样， 就是不一样， 我就是不一样。Brando 跟 Picasso 阿斯坦弗莱德达赖喇嘛都是与众不同的伟人，就是人类的 hero， 从这些一个的一个的特殊创始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思路，才能真的让的城市有个美丽前途。相应程序就请那归类出去 get out， 所以当你的下次看到人才才智，或你有朋友觉得重金属的音乐真的才酷，不管他台湾狼诸葛四郎或者他肥胖，他还是跟你一样一样，同样的爱心彼此彼此，你能释放，你让，你让，真让，绝不希望。把我你的火热的心，什么都摆了平，就当我新的生命。 就怕我会爱上你不由自主，不敢跟你单独相处，就怕我会爱上你不由自主，不敢跟你在夕阳下散步，就怕我会爱上你不由自主，不敢跟你欣赏云和树，就怕我会爱上你不由自主。

出口的悲哀，慢慢的离开。爱是什么？是否还在？ 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。 当你我的爱从头来，不要再让彼此受伤害。 Oh, I love you， 永不更改。是否看见我眼中的悲哀？昔日的光彩随着你飘向外。 Thank you.

曾经出现了幻影，让我在这里猜测你的心，别说我还自欺。想钻进你的心，想把你都看清，想浸在冰水里，孤单我的心，想步步迈向你阳台，今天小雪的一起先走，别让在风中就不乱的猜。Let it be the only 温柔陪你度过。

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。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它的那段来洗你，它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。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它的这段来洗我。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。 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